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，这是我的新歌《无双》，词是方文山写的，有深度也有难度。但如果你想成为举世无双的听写达人的话，没这么简单，看看你能听得懂多少喽。这里你听写了几句了呢？我给大家一点提示好了，这首歌的意境是在描写在乱世中呢，一位江湖的隐士虽然想要隐居，但命中注定有无法抗拒的使命，不得不出现在江湖上的感叹。要听写这首歌并记下完整正确的歌词，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因为我的歌词总是很难听得懂啊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继续听下去喽。 曾经的老茶壶，记忆外发地上的尘土，像狼烟的展翅，假装世道叫做乱世，那里是一模糊，刀枪的笑却具体的更清楚，是我在哭。 去你去你去你继续，我将我欲看成面向这场战役，我攻坚越理想的坚定需要勇气，我坚定去我想填入你，你去你再去你继续不定我致命的一击，远方的战地追踪你战败的消息，保持着杀气相应的情绪，看我军令殿下的家 我命的无双，一统江山狂上之中，我却黯然于泪别下， 我一路爱恨砸下风，轻动当风不及一用长生， 我做命的无双，一统江山破城之后，我却微笑绝不 各种困难挑战，这项不可能任务，继续加油，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的哦。